伴随着这样的一首音乐，我们开始今天的资讯。汉语盘点2021开始啦！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汉语盘点，盘点在这一年当中出现的一些热门词汇。那么今年呢，字词引爆元宇宙，让你格局打开，瞬间破防，一路向北，开启徒步旅游。环球影城寻找快乐星球，双减落地缓解鸡娃焦虑，三孩出台引发广泛关注。说了这么多啊，您可能有点云里雾里啊。前不久，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光明网、腾讯公司联合主办，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快手微博协办的汉语盘点2021启动仪式在商务印书馆举行。汉语盘点活动啊，至今已经举办了16年了，旨在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与世界，鼓励全民用语言记录生活，描述中国视野下的社会变迁和世界万象。据了解啊，今年活动将深度利用大数据资源，提供数据支持。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腾讯、轻博智能等多家机构联合推荐2021年网友使用频率和关注度最高的字词，为网友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并打通全媒体传播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影响力。今年呢，光明网首次加盟，共同主办，学习强国、快手、微博、知乎、方正字库、每篇、秒简等平台鼎力支持，最终揭晓仪式将在光明网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多维度、全方位的打造年度汉语盛典。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三套曲目，四场音乐会。刚刚过去的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浓烈戏份给予了一支成立不足一年的团队，那就是来自上海的新古典室内乐团。在乐团当中啊，成员清一色的00后，却都是相对成熟的演奏者。乐队指挥创始人之一叫金玉矿，身高超过了1.8米，外形呢很偶像，不过呢身材高，起步也高。今年6月，他在一个月内啊接连斩获2大国际指挥大赛，哈夏图良国际指挥比赛以及 Only Stage 国际指挥比赛的亚军，也是最年轻的参赛者，也是唯一的00后，可以说一鸣惊人。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抖音、湖南卫视联合出品的创新定制综艺《给你我的新名片》11月18号公开首发嘉宾张艺兴呢，将以 MV 导演的新身份出现。首集节目展现了张艺兴《湘江水》MV 拍摄的幕后趣事，身兼 MV 导演、制片、统筹、场务、道具、财务等数个要职的张艺兴，从 MV 的创意构思到群演调配，再到运镜构图，事无巨细，一人包揽全场。他不仅精益求精，开启一条一条再保一条模式，更是穿梭于长沙的大街小巷来拍摄 MV。同时呢，作为一个地道的长沙人，张艺兴也于节目当中透露出做这首歌曲的初衷，是想借着这首歌、这支 MV 向世界展示长沙的变化，喜提长沙野生代言人的身份。除此之外呢，张艺兴还将在节目当中啊解锁更多的新身份。该节目也是主打个性化沉浸式的高定真人秀模式，展现明星不同于常规认知的B 面人生，以开启艺人多元发展的全新综艺模式，零距离独特视角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张艺兴的这首新歌《湘江水》。 都伤口不晓得疤，看到那些老弟咋说话都不晓得干，看到他们挨街外婆都不晓得哈，我的小霸王都是我玩的游戏伤疤，自个的路不救人，自个的命不救神，真不为他求稳就去把他手摁，为他改变你的看法把他忙也发得狠，为他改变国家世界音乐留下的火阵，咱说人咱说分，破题大早上上分，历史革命有一人全凭听清明爱人，时间过得飞快跟过去谁败，咋说我是奔城的不计背背就背带，我是新的咋说 CD 以后飞学不得的，我随便飞到哪里我的乌托还在锅里，还马云大卫我看你的脑壳还是我的，哎记住我的真实记住我是咋说 CD， 我是咋说的人咋说的分，咋说的故事活在咋说的真 烦恼真的就不是说分，先要找点阿特明和李丽和要懂得稳，你要先收费先学费，你把兜里滚，欺负等又不不等原谅，你不等我的等，可以让我发誓可凭都不喊得写好作，默默耕耘的大学校准备开发结合果，可以跳线人海反正肯定有人接到我，但是喜欢的妹子门口真的熏干切大火，怕开战神经甲么子是我先要可改造世界拥抱痛苦的人微笑，不管是走一脚还是走过建设道，不管好运都在先费无力睡觉，还是过的韵味谁愿约了山头真不高，还是多了家崩地方就是谁么子不挑，还是记得落脸胖胖上面你往往不敢叫，回到地球转一圈我还在零七三幺，我是战锁 City 战锁的人啊，战锁 City 战锁的粉，战锁的故事活在战锁的真， 也莫法包妻子，锅里炸炸的白一件或是小李子，不先做一次要做就做一次，老人学喷老人学剑，大兵喷几次，我看过么子都不过，莫问么子是好货，不知切货就送过掉，和我莫都是得过，看不起林正切到底满过和我的爷，上过一点漂亮老哥上过把你放点爷，切货记得把你搞的是哪门子哪，他没洗没洗扯得你的毛病办法，比马欧米更好的是咱说的 block，要不问我去探讨他们收费制作，和跟店里面去摆福县的生活，去更多福州能多学福县文化，听我福县 hip hop 绝在于你的位，让我举起咸咸的水可敬你一杯， 我是战锁 city 战锁的人啊，战锁 city 战锁的粉，战锁的故事活在战锁的真， 这首歌是由张艺兴演唱的《湘江水》，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由陈建斌、梅婷、涂松岩、刘薇薇、余明嘉等人主演的《不惑之旅》正在浙江卫视播出。这部剧呢，主打中年人的感情故事，却一再反套路，从另类的角度拍出了让人意外的生活戏。《不惑之旅》这部剧呢，由小城教师简单讲起啊，他为爱裸辞，甘当北漂，受聘成为出版集团总裁马烈文女儿的家庭教师，然而呢，男友冯春生遭遇富家千金卓小婷花式倒追，却选择了背叛爱情。马烈文的家中啊，也是一锅粥，一个患了躁郁症的妻子，一个摔断腿终身残疾的女儿，他自己啊，还有时不时发作的眼疾。剧中陈建斌扮演的出版商马烈文，并不是都市情感剧里经常出现的好好先生。他面对刚刚到任的家庭教师简单，傲慢无礼又口无遮拦，而自尊心极强的简单也没有因为高额的家教费用而屈服，双方的相处充满了火药味。然而随着剧情的展开，心地善良的简单被迫协助马烈文处理事务，也误打误撞进入了对方的生活。由于剧中设计了简单未婚夫冯春生因为攀附富家千金而抛弃未婚妻的行为，不少观众在这部剧里也看到了经典文学复活的影子，而马烈文和简单的相处模式也让傲慢与偏见的故事有了当代的映照。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乔治·诺菲执导，安东尼·麦凯、塞米尔·杰克逊、尼古拉斯·霍尔特主演的电影《银行家》发布了终极预告和逆流而上版手绘海报。《银行家》这部影片呢，改编自真实故事。上世纪50年代，黑人企业家伯纳德和乔受制于当时的种族限制，事业发展呢受到了影响，不得已他们想出奇招，雇佣白人马特来扮演他们所拥有的产业帝国的老大，而伯纳德则装作是门房，乔呢假扮司机。但就在他们的产业帝国越发壮大的时候，他们的招数也面临暴露的危险。逆流而上版海报以手绘的形式呈现，海报上的那句生来是蝼蚁偏要撼大树，更是体现了他们孤勇前行的悲壮感和变革的决心。银行家这部影片现在已全面开启预售，有观众提前看过之后表示，三位实力派主演演活了底层小人物逆境求存的各种无奈和逆流向上的斗志。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由这首歌曲打开今天的话题讨论单元。歌曲呢是由梁博演唱的喜剧，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最近的热门话题，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 这首歌曲是由梁博演唱的喜剧。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单元，最近的热门话题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这档综艺一经推出就成为了朋友圈的爆款，热门金句、热门短视频纷纷在朋友圈被转发。很多人就疑惑啊，喜剧节目这么多，为什么偏偏是他出圈呢？那让我们今天啊，简单的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在公布导师阵容之后，看到这几个名字，多少感到有点遗憾。就拿于和伟老师来说吧，啊，大家都期待他以正剧为主。那于和伟老师除了网上的接着奏乐、接着舞，还有一些吐口水的视频剪辑，能不能展现出一个喜剧人的新面貌呢？另外一方面，大家觉得哎呀，缺了沈腾，总感觉喜剧的味道不够浓，至少接梗这方面他是完胜的。但是很多人看完第一期之后啊，大胆的就预测这可能是今年最好看的喜剧节目了。首先，于和伟的点评很有水平，他认为纯生理上的引人发笑是一种比较廉价的喜剧表达方式，真正的喜剧应该是结构完整，并且必须让观众拐一个弯才能领会到笑点，在笑的同时还能思考其他东西。徐峥和黄渤更不用说了，演了那么多的喜剧，功力深厚。李诞也不错，记得有一个编剧在选手表演完了之后对喜剧应该如何表演提出了思考，表达了困惑。李诞说了一句内行话，他的障碍也就是纠结的原因在于他懂喜剧。从欢乐喜剧人到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喜剧节目火出圈，一发不可收拾。然而谁都知道，从第二季开始，欢乐喜剧人实际上成了德云喜剧人，或者叫德云相声人，吐槽大会则不敢真正的吐槽，其实是洗白大会。而脱口秀大会局限于脱口秀这个门类，虽然火，对于整个喜剧行业还是动静不大。另外还有金牌喜剧班，有陈佩斯、英达等人担任导师，热度呢却低得可怜，听说选手的表现也并不多么出色。至于谢娜当导师的《你笑起来真好看》，就有点真的开玩笑了。很多人说啊，这是他看过最不好看的喜剧节目。而讽刺的是，沈腾和李诞也是那个节目的导师。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就不太一样了，他拒绝了已经很火的脱口秀，相声演员来了也不受欢迎，而是给观众带来了更多新鲜乃至没有听过的喜剧类型，比如素描喜剧。第一个节目互联网体检就是很好的素描喜剧，传统的小品要有铺垫，素描喜剧比较强调直给，把生活中大众熟悉的梗没有预兆的直接抛出来，并且一层一层的翻上去，让观众发出最大的笑声。观众呢一开始可能会有点不适应，觉得这也太直接了吧，硬来呀。但是看到一半，当你发现演员们把常见的东西夸张而又真实的表达出来，你就会由内心中生发出对就是这样的认同感。 对很多人来说啊，和洗头卑尾一样，实在看厌了那些旧招式，还有滥用网络用语、滥用方言、无限放大刻板印象来制造笑料等等，以至于啊，每点开一个新的喜剧节目的时候，内心都怀着忐忑，生怕没能被逗笑，反而被尴尬到。这里没有硬上价值，只有好笑。就像一开头马东介绍的一样，他说啊，这是个给新兴喜剧人办的比赛，很多人的观后感也是这样，终于在喜剧里看到了难得的新意。另外还有一个节目叫做站台，情境来自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化用了网络上很流行的占便宜伦理梗，你在此处站着别动，我去给你买橘子。对别人说这句话就相当于说我是你爸爸，他实际上啊是讲亲子之间羞于互相表达感情的那种微妙的尴尬，把这种内心戏外化成了一个临别时的拥抱，用尽各种夸张的肢体动作表现两个人都有那份心，却始终就是阴差阳错抱不到。这种小洞察一旦找准了就会很戳人，于和伟甚至都看哭了。还有一个叫做三毛保卫战，它其实是讲脱发的，三个演员各自扮演一根头发，举目四望，主人头上就剩这三根头发了。就在三个人讨论怎么互相支撑的时候，一阵大风过来，又一个战友牺牲了。他们一本正经地把段子当话剧来演，演到高潮处眼泛泪花，最逗的一句说做毛不易呀，是用朗诵腔说出来的，信念感极强，越认真观众看着就越好笑。这个综艺里的喜剧人物形象也是新的，至少前两期没有看到故作扭捏憋屈的妻管严小男人和咋咋呼呼的傻大姐，尤其是女性角色。于谦说过，女人做喜剧很困难，是因为不能做的事情太多，伦理梗不方便说，不能是美女，又不能聪明，还不能强势，只好拿自己的外形年纪来自嘲，或者是装傻充愣犯花痴。那说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叫做闺蜜的相亲故事完全打破了这种惯例。女主角安安静静，有些角度看起来啊有点像邬君梅，她的人设是社恐加讨好型人格，于是相亲的时候啊，哎，带了一个玩偶来充当自己的闺蜜，替她说出那些吐槽和拒绝的话，用这种分身的方式打开自己，反倒找到了真心的朋友。这个节目呢，后面还把借玩偶之口说真话的设定玩出了新的一番，为了大家的观看体验，我就不剧透了，推荐去看正片。 我看这颗猕猴桃，眼泪突然被引爆，我可不是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轻拍得妥也许很少，中的枪爱得到手的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想的断肠，我哭的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铺垫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 说那一套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笑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唱片。为何不跌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知己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 这首歌曲是由李荣浩演唱的《喜剧之王》。在节目当中啊，有一个全票通过直接晋级的节目，叫做《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它是属于生活流喜剧。情境呢特别的简单，就是女孩失恋了之后去坐拼车，在司机面前有情绪崩溃时候的小任性，又要竭力控制 hold 住成年人的体面，以此引发的笑点。最终讲的是都市陌生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和陪伴。这个节目啊，引发了现场热烈的讨论。马东说，喜剧的功能是让你在作品里看到自己，然后被治愈。有些人就说啊，曾经对喜剧还有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觉得段子如果不关联现实，只是纯逗乐，就不会真正的好笑。但这个综艺里让他们明白，笑不停的反而是两个没有明确主题的节目，一个是漫才剧《大巴车上的奇怪邻座》，讲在大巴车上，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过来说，我是你哥哥，他不着四六指鹿为马，另一个人拼命想撇清，明明对方罗列的证据都很扯，可是他就是越解释越在对方的套路里。还有一个作品就是人质碰到了手上的吉他，意外发现杀手曾经在地下通道驻唱，音乐是他的开关，只要他拨动琴弦，杀手就会情不自禁地放声高歌，翩翩起舞，脑子想杀人，身体却很诚实。这两个节目的妙处很难用语言描述清楚，他们都让我们想起了大张伟的很多即兴接梗，有一种离奇的好笑。这些新的洞察、新的人物、新的结构都来自于背后的新演员和新编剧。这里的新并不指他们从事这个行业的年头长短，而是他们的大众认知度普遍都不高。即便有人是开心麻花演过多场次的女演员，有人是赖声川的剧场台柱子，有人已经上过春晚还不止一次，观众还是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很多人自嘲是腰部演员，甚至脚腕子演员，也有人啊来上节目时抱着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的心态。当喜剧不再以是否好笑作为评判标准，而作为一门学问去研究，有些人觉得是挺悲哀的。就像马东说的，喜剧不需要门道，好笑就可以了。形式的条条框框让喜剧的路越走越窄。喜剧大赛试图通过好笑就行将喜剧的门槛放低，也让喜剧的内涵充盈起来。喜剧的类型与模式都不再重要，当我们不再拿着范本寻找喜剧，而是从笑声出发，便可以边走边去探索喜剧的边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刘瑞琦演唱的《喜剧收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时间太快，才爱到一半就到感谢散场，原来我们的爱到最后更坦然。我是个好演员，